国际交流啊、商务啊、技术啊、 嗯、 等等这种签证种类。 嗯， 从这个来看呢，可能大部分同学从事的就是毕业生从事的，还不是纯技术岗的工作。 嗯 啊，纯技术岗的工作可能对语言的要求会低很多。 嗯 啊，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接触到那边的一些，因为我们和那边为了能方便同学在那边找工作，我们在日本是有合作的这个人力资源和猎头类的公司的。 嗯， 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对有一些岗位说啊，你们不用说你们在这边毕业的同学啊，现在就在中国国内的也可以，赶紧介绍来一些。啊，他们这样的会对语言要求很低。但是呢，因为超过80%的人拿的还是这个国际交流这种 签证 工作的性质的签证、 嗯， 所以可能还是这个业务啊、文书啊、接待啊、翻译啊、销售啊这类的工作内容会多一点。 嗯，那咱们的留学生毕业了之后，他的选择上会觉得留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会更。对他的发展更有好处、 啊、这个呢因为可能每个同学的这个自身的情况啊、 嗯、 家庭情况都不一样、 嗯、 差异很大，但我们一般会推荐同学说留下一段时间。 嗯， 因为一个是现在呢那个留学这个事情海归啊在国内已经、 嗯、 尤其在北上这样的城市可能不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了、 嗯、 啊、 嗯、 真正能成为你说在国内在追求个人发展的时候一个比较大优势的时候呢是海外的工作经验。 嗯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能再留在那边工作一段时间可能能给你自己更多的这个提升。 嗯， 以及呢日本的企业啊毕竟是比我们的时间还要发展的时间还要再长一点，所以而且加上他以前的那个传统就是在中国我们感觉跳槽换工作很正常啊，但在日本就是很少见的一件事情啊。他以前甚至我们叫这个年功序列的那样一个制度呢，导致公司是很愿意去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去培训新人，去培养你，因为他觉得反正你们也不会走。 嗯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能说日本的一些企业一开始对这个人的这个规范啊、培养啊，从一个学校的学生， 嗯， 到一个社会上工作的社会人， 投入很大， 这样的一个转变可能对同学的帮助会更大一点。 嗯、 我们会推荐大家工作一段时间。 嗯， 一般我们说，比方说你在那边读了4年的本科或者读了2年的研，那、 嗯、 你工作了两三年， 嗯， 你会有一个时间节点，就一般是到工作满3年，实际上就是你纳税满3年之后有一个点， 嗯， 可以选择申请永住或者规划。 嗯 啊，如果是这个像我们公司很多同学都很多同事都是拿了那个永住， 嗯 啊，你让他规划他不干，他觉得加入日本国籍这种事情， 嗯， 心理上接受不了。但是你让说拿一个日本无限制无限期的签证，他很开心， 嗯， 拿一个永住，然后再回来， 嗯、 啊，以前是一点限制没有，现在好像是每年必须在那边待几天时间， 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另外呢，再补充说一下，就是如果是咱们的同学选择去日本读书了，那么他之前除了说做学业上的规划和这个语言上的准备之外哈，那同学们提前应该有什么样的比如说一些准备或者了解哈，可能对大家有所提示，以及是说到了日本的话会有怎么样的一些保证自己更好的学习和生活给大家这样的一些建议呢？ 嗯，是这样，那个如果是一些比较细节上的事情， 嗯， 比方说日本这个向大家训旅游导，如果是跟团导游第一到日本第一件事会告诉你说，过马路的时候你一定别让车，你一定自己赶紧走，要不然你们俩能向到那儿等好长时间。 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太有感触了，因为我都遇到过， 对吧？ 因为咱们对跟不过咱们现在也是在调整了， 对，咱们现在也是这个车慢慢更多能礼让行人， 对， 但日本那边是你是不过车是绝对不会动的， 他不动 啊。但是像这样一些很细节上的事情啊， 嗯、 学校，无论是语言学校还是各个大学呀、啊 嗯、 大学院啊， 嗯， 都会为留学生准备比较非常详细、非常丰富的这个、 嗯、 这个介绍也好啊，注意事项也好， 嗯， 大家倒不用有太多的这个担心， 嗯、 尤其是双方的这个生活习惯相差不大， 嗯， 但是我倒是发现。就是从前程日本跟芥末网的这个同学去那边在接触之后、 嗯、 遇到几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嗯， 一方面是就是学习习惯上的差异给大家造成的这个困扰比较大。